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杨乃文，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由宪兵指挥部承制的国军举光原地保防单元剧布线，因为剧照中的中共间谍是一名秃头身穿蓝色衬衫黑色西装裤的男子，形象酷似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引发舆论哗然。宪兵指挥部在下午将会举行记者会，现场邀请媒体记者观看单元剧。宪兵政战主任于新明今天表示，这集保防剧中被指神似韩国瑜的角色，实际上是屏东宪兵队去年侦破的一起共谍案，涉案退役中校外形确实就是剧中所呈现的角色，并没有刻意影射谁。这起共谍案是一名退伍多年赴大陆经商的蓝姓中校，遭到中共情治单位色诱，经缘成为共谍，负责提供我方国安人员名册。屏东宪兵队前年接获卷举，进行跟监，最后查获。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叶元之表示，只要看到的人都说是在影射韩国瑜，他没有想到军方会利用国家出钱的自媒体打击民进党的选举对手，也反映民进党就是以抹红当成选战主轴，企图用扣帽子的方式来打选战。自称共谍的王立强爆料受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负责人向兴指挥，台北地检署依违反国安法发展组织罪，欲令向兴、龚清夫妇限制出境出海。近周刊报道，向兴夫妇应讯时相当配合，坦承几年前曾经斥资上亿购买台北市信义区冠德远见豪宅2户，但是跟王立强共谍事件无关。这次来台又砸了上千万元在林口，另外买了房屋，宣称这是为了退休之后来台居住，而在完成房屋交易准备回香港的时候遭到调查局人员拦下。龚清也向检调表示，他不认识王立强，不过在2016年的一次饭局中，有人主动上前自我介绍，自称是来自财学院油画系，他怀疑这名男子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王立强。南韩最高法院今天对前总统朴槿惠收受国家情报院提供的特殊活动费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二审法院对朴槿惠作出的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更审。韩联社报道，南韩高等法院在二审中认定部分受贿指控和毁损国库指控不成立，但是最高法院认为这些嫌疑都构成了犯罪，因此发回更审。67岁的朴槿惠涉嫌2013年5月到2016年9月，跟前青瓦台秘书郑虎成等3名亲信，共谋收受前国家情报院院长南在俊、李炳奇等人提供的35亿韩元（大约台币9800万元）的特殊活动费。在二审中，朴槿惠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及27亿韩元的罚金，低于一审的6年以及33亿韩元。随着人们对于全球经济转危为安的情绪逐渐乐观，彭博社研究9个亚洲新兴货币，根据他们跟全球成长、中国成长以及美国国债殖利率之间的关联性排名，发现新台币跟韩元的关联性最高，将是2020年最值得关注的2个货币。不过彭博社也分析指出，新台币相对于较高的估值可能会限制升值潜力。至于其他货币方面，印度的卢比以及全球成长的关联性也很高，然而跟美国债殖利率呈现负相关，因此殖利率变动可能会抵消货币涨势。本季表现最佳的菲律宾peso也因为相同原因可能不会在明年经济复苏中受益，因为peso跟美国的殖利率关联性排名最低。如果中国经济持续的放缓，相关性高的印尼盾、泰铢以及新加坡币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 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0点，来到1161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48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44点，成为23393点。南韩自我指数下跌5点，成为212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3点，成为28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6点，来到9622点。香港证指数下跌59点，成为2689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成为3202点。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宜兰县、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气象局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增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容易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台湾包含各外岛、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风浪会明显的偏大。另外，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跟东北部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这次内湖更骄傲了，双湖会新 AIT 使馆特区，地段无可取代，千平繁荣地王，未来一手掌握，400平私人会所独享，无需多言。75、63平双湖会，02-2791-8899，限量珍藏。 哎，すごい！ 日本关西最强神队友金版电车周游券， 游乐设施扫码享优惠，无限次数上下车，想到龟山神社赏秋风，还是世界遗产平等院，金版电车周游券通通有。详情请洽可乐、雄狮、东南旅游或各大旅行社。 阿美啊，你来油头革命。 哎呀，我哪呀爱薄冰能得食道癌啦，吃厝边薄的草药啊吼，结果身体越来越坏。 哎呦，来路不明的偏方会害死人，千万唔通相信。前一阵子隔壁王先生啊也得食道癌，去医院治疗，现在吃好睡好，身体还用惊哩。 是哦，啊是哪一家医院哈、啊？ 只要有卫生福利部挂牌保证的癌症诊疗品质医院都可以呀、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阿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到了现在我才在明白，家人气球买出去欧派，上次我为儿子欺负对白，延续香火承接我上一代。 他用双脚实践信仰，用歌曲传承世代情感，这是小春 Candy 的成长历程，最新单曲香火。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号到13号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奥斯汀寝室爱心提供的好好睡敬老福袋，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你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Baby I don't feel so good， Six words you never understoodI'll never let you go， Five words you'll never say。 I laugh alone like nothing's wrong， Four days has never felt so long， If trees a crowd until it was us one slipped away.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okay, but all you do is look the other way. I can tell you how much I wish I didn't wanna stay. I just kinda wish you were gay. Is there a reason we're not through? Is there a 12 step just for you? Our conversations all in blue. 11 hits, 10 fingers tearing out my hair. 9 times you never made it there. I ate alone at 7, you were 6 minutes away. How am I supposed to make you feel okay?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比利·艾利什 Wish You Were Gay。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随着时间越来越靠近12月份，一年又要过完了呢。11月28号星期四2点12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那么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四第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都会给你 K-POP 流行音乐或是 K-INDIE。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第一个小时我们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上班族543一下。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美眉爱漂亮时间，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有加长版，因为我们要帮桃子姐代班啦。 哦， 이대로 너를 향해 빛을 내 이렇게 네가 바라는 대로 Would you 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宇宙少女 As You Wish。 现在我就是活在恐慌之中，活在焦虑之中。 你在焦虑什么呢？ 因为我的手机不在我的身边。 那你的手机在哪？ 在夜光奶奶的位置上。 你在充电哦？ 不是。 那你在干嘛？ 因为他今天发现我在中午的时候在刷手机，他说你刷太多手机的手机拿来。我也知道我自己有罪，我就把手机交出去了。 所以他会一路没收到几点？ 到四点吧。 四点还要带班啊，所以到五点 哦，不要再多加我一个小时了啦。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今天呢，我有一个人生的初体验 哦。什么什么什么初体验？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就我一个人搭电梯的时候，电梯停了。就停电，噗，关掉。 你们家的还是电台的？ 就我们家的，我们家的。嗯。然后就是瞬间，就是全就停住，然后全按。 哦。 那一瞬间，我就从脚底 发寒、发汗、 麻，是真的麻哦。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麻电，然后从脚底，然后从你的腿后面，然后到你的尾椎，然后从你的颈部到你的头顶。 哇哦！ 就是所谓一路发麻。 Motherfucker 我是在唱歌词 Motherfucker。 哇，我真的第一次体会到。然后那一瞬间我想说电梯会掉下去吗？因为它是停在一半嘛，就中间就停了，我还没有到那个楼层。所以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按那个、 求救铃，铃， 因为那一瞬间变暗了，你的视觉还没有恢复、 看不到， 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铃哎、欸，然后我才发现那个铃在重要时刻发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我就是这样，就是凭感觉就觉得，因为你电梯你在家里搭了很多年嘛，你就觉得哦，它好像在最上面那一颗，就是一一去这样看看看，然后啪，然后一直狂按，按了一会儿， 有人讲话了， 电就来了，呜，那再继续到你要的楼层。 所以那是跳电是不是？ 不是跳电，因为本来就说今天会停电，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在停电前出门 哦， 然后没想到就是搭上了那个刚好 死亡死 是不是 死亡电梯， 有点觉得怪怪的。 然后因为毕竟你现在还活着， 然后那时候发麻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比起就是这个时候我在电梯里安全吗？ 嗯嗯， 就是比起安全吗这件事情，让我更害怕的是，我真的是就是鬼片看太多了。 哦，有鬼。 对，第一瞬间我竟然是觉得那种什么恶灵电梯要来了，每亮一次电梯就会死一个人，每亮一次凶手到底是谁？那明明电梯只有我一个。 对啊， 对啊， 对啊。 但是你只是觉得那个电影的画面啪啪啪啪啪，然后一直涌进你的脑海，好可怕哦。然后当电影来，就是一切世界恢复正常的时候。我那时候差点在店里面大笑三声，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在恐慌，我就想笑，嘿嘿嘿，是想佯装没事，在想说我自己 又何必，你就 自 己 一 个人 在演哪一出啊？ 对啊， 对啊， 你还是可以哈哈大笑三声啊， 是没错啦，就是觉得 就有点像是去收精的那种感觉嘛， 蛮有趣的，所以我就买了一杯奶茶帮我自己压压惊。 我要喝奶茶。022363995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今天的543，02236399555，一起来聊聊天吧。关头怎么我还是那么骄傲，后赶快回来，幸福美妙，快将我拥抱，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我最温柔的爱就会出现下一秒。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 喂，马克马，你好，我是小小猫。 你好。 你好。 今天的五四三是 就是有一天，上礼拜的某一天，你们不是有送电影票吗？ 嘿、hey. ， 然后我就坐着电梯，然后去飞碟电台拿这样。 哦、oh, ，你得到啊？ 对，然后结果在坐电梯的时候，我终于体验到那个25楼不停的感觉，到底是有多开心啊！ 你说1到25楼都不停？ 对对对，然后可是我要下来的时候，一大堆人就几乎每层楼都停了。 哈哈哈哈。 所以你很常搭高楼层的电梯，然后有停超多层吗？ 没有，就这次而已。 那你有什么好感慨？就是原来不停是这种感觉啊！你本来就是， 你本来就没有觉得那是很厌烦的一件事 啊。 对啊，就他就电梯门就满了，然后还是会一直开一直开，然后一直开，然后开了之后就哦又满了，然后关起来，然后又开，然后又哦、那個。 所以你们的电梯你知道是怎样吗？其实你以为满、但根本没有满。就你们电梯，其实我觉得就是搭电梯，很多人都会想要把自己的空间占的很多，然后让人家不进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你应该让人多一点进去，进去以后中了，他直接就会直接下去，他根本就不会开。 那时候超级的， 你说全满吗？你没有办法移动任何身躯了吗？ 感觉我不知道，我觉得我那边不行，可是 我那边不行，我那边不行， 就是电梯还有很多个角落这样。 好的，小小猫，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拜 拜， 拜。 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好久不见，我是上班族勇者。 上班族勇者你好。 是 勇者，今天在干嘛呢？ 我在等客人。 等啊， 在等客人。 客人什么时候要来？ 他是跟我说大概40-45分左右啊， 还好久哎、欸， 哇，你还有25分钟要等哎、欸， 所以打电话跟你们聊聊天啊， 打发时间。 是， 那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之前在公司发生，也不是发生了，就是我碰到看到的职场性骚扰，是不是？ 好好好， 对了，那性骚扰对象是我们公司的年轻女同事， 哈哈哈。 对，那性骚扰的对方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嗯 啊， 对，那因为那个老板常年不在台湾吧， 哈， 对，然后据我认识的那个女同，就是我比较熟的那女同事跟我说，就是，老板常常会在晚上啊，或是很晚的时候打电话。打岳阳电话过去给他，然后讲一些微博这样子。 啊， 干嘛要接啊？是不能不接吗？ 我不知道哎、欸，反正他就跟我说他常常接到，然后最后那女同事也离职了。然后我很衰，我真的超衰的，因为我跟那女同事走的比较近一点，可是我们没有到那种关系，然后结果。这件事情在公司里面比较扛， 嗯， 就是那女生，就是那女同事离职的时候，好像跟老板娘讲什么之类的话吧， 嗯， 结果，老板回台湾以后就说我跟那女的有没有在一起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全部推到我身上，我觉得超衰的。 可是那女人跟老板说什么啊？ 她跟老板娘说就是老板好像有这样的。 骚扰他， 对， 他跟老板娘说老板骚扰他，所以他可能要他离职，然后老板回去之后把这个推到你身上，说因为你们俩走得很近，所以害他离职。 没，嗯，不是他说，我们两个走得很近啊，我有没有跟那女生在一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嘞， 就 后半段我没有 get 到哎、欸。 对啊，他推到你身上是怎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推到我身上、啊、 不知道他用什么理由推到你身上啊？ 可能因为我跟那女同事走得比较近， 所以 他就推到我身上。 没有啊，走得比较近，然后会 用什么原因推到你身上？我不理解，走得很近推到你身上可以推什么？ 哦，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忘了说了，就是那个女同事有跟。老板的好像侄子吧，还是什么有交往，然后最后好像因为这件事情分手，对，然后老板回台湾以后看到我，那女生已经离职了，对，然后就看到我就说，那我要不要跟那女生在一起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什么他跟那个谁谁谁分手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这根本就不干我的事。 所以他不是推到你身上，他是找一些理由想要盯你。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蛮傻眼的，然后我也就算了，反正那时候还待在公司，我就笑笑的就算了。 但现在你已经离开了。 对，我已经离开了。 OK, good for you。 反正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傻眼的，那种家族企业的公司真的还蛮 傻眼。 对，真的蛮傻眼的。 好的，谢谢勇者， 谢谢， 拜 拜， 拜拜。 待てね。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 神曲《Let It Go》原班人马，艾莎、安娜、雪宝全员回归，收录电影主题曲《Into the Unknown》。格莱美巨星凯西·马斯·格雷弗、迪斯可·列三、极光少女欧若拉等共同现身。 Every day it's a little harder as I feel my power grow. Don't you know there's part of me that loves to go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之的音乐冒险，《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灵艺术陵园，下交流道十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嗨，我是林心迪。因为心迪是脑肿瘤的患者，曾经濒临死亡，所以现在学习会健康的活着。因为因缘际会下，很幸运的认识了李世和博士。他利用了天地五行五色来对应着五脏六腑的蔬果，制成浓缩的养生蔬菜汤及花芽玄米的浓缩包。感恩活动方案即赠送蔬菜汤玄米包组合。长庭有机健康分享专线02-2653-0088。 我是温生豪。当岁月列车毫不犹豫疾驶向前，当家人或自己逐渐老去，与老同行，你准备好了吗？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老人照顾服务计划，陪伴长辈，让爱及时。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老人照顾服务。 点击破译，全创作天后邓紫棋最新单曲《句号》。华语乐坛前所未见的真诚力作 Sony Music。 山石后，杨丞琳有答案。 别为谁永远肯，别为谁。 杨丞琳最新专辑山石以后，11月27数位实体同步发行 EMI。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13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品玉方爱心提供的致青春胶原蛋白、玫瑰珍珠粉、金银花蜂蜜保湿洁颜皂，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我是吴青峰。 好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有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swimming, would I go? Yeah, yeah, yeah, yeah. 天哪，弹得他是白空，当你我好无奈。Who that? Why you calling, baby? 想不到你怎么坏，各种招数都敢来。Why don't you go hang with a lady? 不用在那里继续 call me baby， 拜托赶快滚回你的地狱，这一切都让我闪闪的不衰。 沙燕。刚男主持人说我喜欢 Karen CC 的妈妈沙燕， 2:38，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是我们的上班族543的时间。Gianni， 你做了些什么543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最近呢，就是之前都会觉得说电影台常常在重播一些，就是反正你已经看过的电影，你喜欢就会停下来看。但最近电影台常播一些我从来没听过的电影， 像是 《时间怪客》。然后。 他有戴面具吗？ 没有，是时间怪客吧？那个英文片名叫 Time Freak， 所以有可能翻成时间怪客。然后我昨天刚好转到的时候刚开始播，我一看片名，我就有预感这可能会成为我玛丽电影院的养分 哦， 所以我昨天就看了一下，但我真的太困了。 你是不是又没看完？ 我其实没看完，我看完开头，我其实很期待他后面要演什么。但我昨天真的太累，所以我就是沉沉睡着，再醒来我已经接不上他演什么。可是他的开头蛮妙的，就是开头就是有一个女生，就比如说我约你好了，就是我想约你见个面，就是传讯息，我们可以在什么什么什么餐厅见面嘛。然后男生就说好，这两人坐下来面对面之后，就聊聊聊聊，最后那女生就说，所以我想要跟你分手 哦， 我要离开这里。那男就震惊，就。然后他就突然那种眨眼，好像醒过来一样，他就改变他上一次的那个说话方式，就说：“我想要跟你聊一下。”因为他可能上一个段落他想象画面是说，要说什么，然后就是很顺理成章，女生就说：“那我要分手，要离开。”所以我说：“这是我刚刚那个幻想应该是不可以，那条路是死路。”所以他改说：“为什么就这样想呢？”但是这条路最后也是那女生说：“ 我要跟你分手。” 对不起，我要跟你分手，我要离开这里。 再闭起来，再重新回去。 他这次不是再闭起来了，他说他拿出手机，然后我想说天哪，而且手机是拿横的，我想说他这时候你女朋友跟你分手，然后你下一秒是要打手游，你真的是一个烂咖，难怪他要跟你分手。就他打开之后呢，是一个他不知道自己创造了什么城市，就是有个红红的逆时这种箭头，他就一按之后，又回到他们坐下来那个时候。我想说天哪，他是有一个时空倒转的能力吗？所以开始这个片段会他不停的试各种方法，就是好，那我跟你分手啊，就是我先讲，然后那女生也说好啊， 好 分手，然后会说你觉得你不觉得我们是一个心理上很契合的人吗？不，到最后还是我要跟你分手。你不觉得很难得，我很难遇到像你这样的人，我非常爱你，我会用尽全力，不行，我要分手。 这来不及了啊，你在那一天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说什么话都来不及之后呢，开始想说他开始其他问说你觉得我有什么缺点，然后开始就是笔记那些你觉得我很不好的地方，可能在下一次在时空重新倒流的时候，他要主动可能提说我会改啊，我发现怎么样啊，就是想尽办法能不能让那个女生，然后他甚至还会回到就是换一套衣服换一套干嘛，开始带鲜花就一直试到最后不行， 都不行啊，来不及啊， 他女友真的要离开。 对啊， 所以他就好，他最后一个就决定我不尝试了，就是你就走吧。之后呢，他有个好朋友，就在那边敲门敲门，要去他家找他。找他之后，就你就发现他的那个…… 等一下，你现在是确定放弃玛丽电影院要讲这部片是不是？ 刚刚那个其实就电影的前三分钟而已。 OK。 然后他朋友就去他家，他家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哇高材生哦，刚才钢铁人引导啊，那透明的框框，然后写一些你知道我们永远不明白的物理，就是那些符号、括号、等号、那些算式。 然后他坐在一个很大的荧幕前面，也是很像在玩 Switch， 不知道在玩什么。然后朋友说：“哎、欸，我很担心你，你一个礼拜都没出现了，你到底在干嘛？”然后就坐在他那个大荧幕前面，好像要接他打电动一样。然后你一看，那个不是电动，那个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轴。他说：“哦，我在想办法算出来，就是不然换你来玩玩看。就是这是我跟我女友，也许。”我不知道啦，就假设我们交往100天，他把100天里面所有事件都一个写在里面，然后你就像打电动一样，回到第96天那一个，我做一个另外选择，有没有可能得出不一样的，不是分手的结果？然后他朋友说：“哇哦，这真的蛮酷的，你也是蛮可怜的，就是你一直在尝试这些东西。”我看到的地方就是，他就说：“你看嘛，这算是一定会算出一个新的结果啊，不然我们回到第一天看看。”所以电影好像要从第一天。他们如何相识？开始演起，然后我就 睡着了。 睡着？ 你说在电视在沙发前面睡着了吗？沙发上睡着了吗？ 对啊，就是我就是很想看。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还醒着，然后你最后只剩右眼在看，然后右眼在看的时候，最后只剩一半的视窗在看。我还有在看，我还有在看，我还知道，我他们见面了，他约他了，他被车撞了。 这个不是在电影里面才会看到的情况吗？这个等于是你把你的生命能量值已经耗到就是剩1%、2%了。 所以就是我完全理解你说有一天，好像结束直播之后，你在床上你还来不及翻身，你就睡着这样。 但我不是在看电视，电视这个太不健康了啦。 因为我就觉得那一部一定很适合我讲，所以我那时候还想说，哇，我看完之后我要马上做，因为我要马上记录那个。很烂的片段我才能在玛丽电影院讲嘛，所以就是前面还想说，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感觉，好像快来了，快来了， 是睡意，是睡意，来的是睡意， 结果是我睡意先来，但是我真的完全没听过 时间怪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马哥你好， 你好， 玛丽你好， 你是， 二话不说今天刚刚去开了啤酒庆祝， 开了啤酒庆祝啊？为何？ 就好像听了那么久，好像你们一起陪我到5点，我好像是今天吧？ 怎么样？ 只有今天。 然后呢？ 你说觉得很久没有陪你3个小时了，一定说什么？今天3个小时，我先开个啤酒压压惊。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很久了啦，好像还没有 一年 过哦， 差不多一年。 你上班的时候是可以喝啤酒的、哦。 然后哈，你说，哎、欸，你的工作是什么？哦，我是货车司机。什么 不 是吧？ 不是啦，我的工作是在室内的啦。 你马上就可以从冰箱拿出一罐啤酒。你们公司都有这种货源？ 员工福利， 老板不错。 哇、wow ， 员工福利。 对，而且老板不会，会管我们抽烟而已啦，但是现在烟戒掉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的。然后就是热的时候，啤酒喝1-2瓶无所谓，但是不要喝太多，他们就不会管的。 好哦，今天陪你到5点， 谢谢哦，拜拜， 拜拜。 02-2363-9955，上班族543，欢迎聊聊今天的543。嗨，你好啊， 马克你好，我是 Tina。 嗨 ，Tina。 我想要跟你543一下，今天那个高以翔他这样受气。 哦，昨天哦，然后嘞？ 我觉得电视干嘛一直爆啊？ 你说为什么要一直爆？是不是？ 对啊，已经心情很不好了。 你可以，那你就把电视 关 上、啊，关 掉电视， 因为他会一直爆。 我说我转这台。 对对，我说所以是关掉电视啊，不然就只能只看就是什么戏剧台啊、电影台、体育台，你可能不看。Discovery 国家地理频道 TLC， 就不要看新闻台嘛、啊，就新闻台就是让人心情不好的一个就是毒瘤啊，没有办法。 今天又看到说什么降价62阶，然后被抄。因为我们台湾很多女歌星都去那边发展嘛。然后讲的好像为了钱不要命这样，就听了心情真的是很不好。 只能劝你不要看新闻台啦。 对啊， 不要看新闻台了。 对啊，其实你要不要试一天，就是整天都不要看新闻台，你会发现你的就是心情会真的好很多，会沉淀下来。一天就好，一天就好。 好啊，可是我没有空了，我也只有看电视，就是打开新闻看发生什么事啊。 可是这些新闻不会告诉你，就是真的。 对，新闻不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新闻就是他们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 啊， 会让你觉得，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拓展其他你很少按到的台去试试看。 嗯， 好，那我希望你们从事这个行业真的不要太累啊。 好的，我们是 不 会太累的。 熬夜啦，然后又体力不行，然后又不休息，为了赚钱。 嗯， 应该说各行各业大家都要考量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失去健康真的钱都买不回来。 没错， 没有生病过都不知道。 是的。 啊， 谢谢 缇娜。我这两三天都不要看， 别看了。 好哦， 好，谢谢你，心情好多了，谢谢， 拜 拜。 哎，其实就是说看电视这件事情啊，我有发现，其实以前家里有电视的时候，你就是会像你刚刚讲那样，就是看到电影觉得哦这部电影就是我喜欢的，然后转到我就开始一直看下去，所以。可能有一些电影是我喜欢的电影，我可能就看到10遍、20遍、30遍，就看到非常非常多次。可是现在家里面没有电视之后，这件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嗯， 所以因为现在的就是资讯已经变成就是全部都是由我自己主动去选的。 嗯， 然后我主动去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就是譬如说，就算我喜欢的片，好 Netflix 上面有好了，但我不会想说我看过，我想要再看一次。就是 你没有重看《How I Met Your Mother》。 那个就是为了陪卡提亚一起看啊， 但是不会喜欢到说我自己再来看一次。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就会变成，譬如说我们昨天录完影，然后出来讲什么？ 哦，昨天出来，就一直在骂人家。 不是啦，昨天录完影出来，然后我们讲了一个电影梗是什么东西啊？ 哦，骇客，因为我们昨天去橘子那边录影，然后他进去是非常。高科技就全白，然后柜台是非常的像蛋一样的流线感，然后那个光线，我就说天哪，这好像骇客任务的场景。门口我感觉基努里维就要走进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边走出去的时候边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基努里维走进大楼就是要那样嘛。 对。 然后欧马克开始说没有，你那东西哦要先过那个安全检验，安全检验行李袋放上去之后会变 哔， 互看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就两个不知道在干嘛，就口述跟身体演出的那一段骇客任务。 对啊，因为就是那种电影，就是你会真的是看到每一个细节都记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就是未来不会，其实真的不会再有，就是我觉得连也不会再有什么过年贺岁片的共鸣，然后周星驰的共鸣，那个其实都 会慢慢减少， 就是停留在我们这个时候就没了，后面是真的没有。 因为那网络时代就是不这么的依赖电视的时候，他们就是就是怎么讲，好笑的东西，很快，然后东西就是过了就过了，然后只会说啊，你没有看过，然后我找转给你， 然后看那个片段就说哦，你在讲这个， 对对对对，但不会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复习它。02-3639955，嗨， 你好， 等我五秒。 哇，我真的， 我是小胖，谢谢。 怎么样？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我想要问一下那个玛丽，就是请问一下那个苏，因为我刚刚要讲这件事嘛，那请问一下那个苏小姐，她会不会也看两个？就像我妈，她会。就是看着电视，然后呢，那个电脑屏幕又放着韩剧，就是他，我觉得妈妈都有一种技能，可以一心多用。 哦，说多赢哦，同时多赢观赏。 对，我觉得好厉害，就是可能那个电视是放某个购物，然后他在看着韩剧，然后手上在玩的跟那个话题。 我觉得这是少数啦，这应该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吧。 哦，对啊，我想说那个可能妈妈都会一次看两个荧幕这样子放， 没有，妈妈都是会看剧看到睡着。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妈？ 可是她每天都这样子啊，她不让我转台啊。我昨天是真的怒抢遥控器，哄两个幼稚的小孩啊，拿来。 然后，所以拿来了之后，然后她就去睡觉，是不是？ 对啊。 所以你才要买一个电视，是不是？ 不，买个电视，我觉得可以之后再讲。 OK。好的，小胖，再会咯。 好，谢谢， 拜 拜。

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我的居家地板清洁完美五伴，德国凯驰多功能无线电动洗涤机，创新自动清洗功能，清洁不脏手，省水90%外，还能提升20%清洁力。拖地、除尘、木地板护理，一机搞定，清洁地板优雅不费力。 请洽全国凯驰中心、授权经销商及百货专柜，清洁专家德国凯驰 ，Carcha。 这一期的水费单子我又忘了放在哪儿了啦！ 都数位时代了，记得身份电子账单，简单又方便。北水处还会主动发 email 来通知用户缴费呢。 那还有什么好坑吗？ 申请电子账单成功，就送自来水园区的门票2张，另外每一期都可以现省3块钱哦。 那人家立刻办。 我是吴建恒，请你记得上网申办水费电子账单，便利、环保又优惠哦。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拥抱过爱的人们，最怕突然听懂他的歌。用歌声说故事的女孩郑清慈，揪心创作单曲《想念是最远的旅行》，11月26温暖发行 ，Sony Music。那 是最后，飞碟最爱主打星杨乃文，《路痴》。Beautiful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12月2号，顽童小春。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海军124舰队承德舰负责资讯系统维修的士官长洪景正，涉嫌盗拷战情室军事，包括电站参数、信文密件等130件机密资料外泄，案经高雄高分检侦结，被依外患等罪提起公诉。根据了解，2011年7月1号到去年的6月30号，洪景正在承德舰服役，曾经多次进入战情室，涉嫌盗拷国防军事机密，并且把窃取的军机带回高雄市三民区住处。去年1月，高雄桥头地检署侦办军区伪造文书案时，前往洪景正住处搜索，查扣了3枚硬碟，赫然发现有海军机密资料，属于二审管辖，因此全案移送高雄高分检深入追查。洪景正应讯时指出，他负责电脑维修，习惯性会存档保存资料，一时误触法律，否认是故意窃取。检方昨天公布侦结内容，经过国防部等单位鉴定扣案硬碟，证实其中有128件是军事机密，另外有2件是国防机密，都在保密期限之内，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洪景正把军机交给对岸或者是他人。本案现在由高雄高分院在审理中。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正式生效成为美国法律。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今天受访时表示，感谢牺牲付出的香港市民，因为他们才让美国对香港关注迅速升温。他还提到，香港政治将会积极收集民意，向美国建议制裁名单。未来5年会继续游说加拿大、德国、英国等设立制裁机构，形成骨牌效应。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依照中国政府侵蚀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公民权益、法治以及自治程度，评估是否继续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特别待遇地位，并且要求美国总统制裁香港侵害人权之人士。黄之锋指出，如果香港官员跟警察真的爱国爱港，自然就不会在美国置产，不用害怕制裁。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备受瞩目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被视为是支持香港反政府示威者。香港中联办表示极大的愤慨以及最强烈谴责，并且指美国政府是在跟中国14亿中国人民、香港700多万市民作对。香港中联办的声明指出，美方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跟强烈反对，悍然对签署法案成法，这是对于香港事务以及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实质就是要搞乱香港，妄图以香港事务牵制中国大的发展。中方对于美国一系列的霸道行径表示极大愤慨以及最强烈的谴责，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一切后果必须要由美方完全承担。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再传接近达成的乐观期待，美国倾向跟中国达成初步贸易协议，双方预计在今年底或者是明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签署协议。知情人士透露，初步协议框架将会包括美国保证不加征关税，并且削减现有关税。路透引涉消息人士指出，美方谈判团队或许会在感恩节假期之后访问北京。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总统川普的顾问话说指出，面对市场跟连任竞选的压力，川普更倾向跟中国达成一项初步协议，这不仅可以显示川普透过协议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开放，还可以为自己辩护，只有他才可以迫使中国做出让步。知情人士表示，中美持续就初步协议谈判的目标包括搁置加征关税，还有削减现有关税磋商，而这也是中国在贸易谈判中极力争取的。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28点，来到2340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9点，成为211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5点，成为288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2点，成为96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9点，成为2691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点，成为320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0点，来到1161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48亿。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宜兰县、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增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容易出现9到10级强阵风。台湾包含各外岛、沿海及临近的海域，风浪会明显偏大。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宝贝，你愿意与我双宿双飞吗？ 哦，这么肉麻，一定有鬼。 跟我走就对了。 哎，怎么是来三菱展间？ 是三菱要带我们双宿双飞啦！现在买车就送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有5个城市可以选呢。新宅桥我来了， 每月再抽东京赛事5日双人自由行，越早买中奖机会越高哦。 还上高额零利率跟旧换新最高50000补助。 Mitsubishi Motors。 一只羊，两只羊。 哎，你又睡不着啦？ 对啊。 来试试肖邦夜曲1001草本胶囊，让你像听着肖邦作品入眠。 由永悦健康与顺天本草联手打造，搭配睡眠三部曲，让你轻松入睡，不再数羊。 让我好梦，睡出好气色。 全台信一、大树、丁丁药局、MOMO 都有贩售。 永悦健康，祝你永远健康。 你看，这墓穴里好多宝藏啊！ 真的，但我更想亲眼见到图坦卡门。 想看我吗？明年一月，快到图坦卡门法老王的黄金宝藏特展，看看我的黄金宝藏们吧！ 全台通路220元，预售优惠抢购中。 等你一起来解开图坦卡门的神秘传说。

在第二个小时星期四美眉爱漂亮的时间，有没有最近让你觉得两难的事呢？ 冬天了好干哦，可是用油好像又太滋养，两难。 我必须要说油还是有分很多种，当然直觉你会觉得油是不是很油，但是其实在油界我觉得也有分，就是 好油坏油与地沟油。 哦，这也是，就是好油坏油，那当然坏油不要，那好油我真的觉得油也是有分，真的就是很油的油 的 跟清爽系的油。 有清爽油哦？ 有的比较清爽的是我最近用到一个蛮清爽的油，是它是分两层的，就是那种你使用前要摇摇混合的那一种，那种我觉得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油，可是又可能比你原本就是可能你 只有保湿的乳液或是水成分太高的又好一些。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完全看你什么时候要用你需要那个油，因为可能现在是从夏秋你就觉得可是我那个精华液酸还不够保湿，但是我就还没有用完，这时候你又要猜可能你冬天要用的就觉得有点浪费，那我那什么时候要用？ 哦，对啊， 就有时候就会用 明年夏天， 可是你很怕会坏掉尤其台湾那个我觉得台湾对于保存的环境实在是很不友善。 你说就算它使用期限有三年，但是还是很容易会坏掉， 我干嘛怪怪啊，你 隔了一季就觉得不行了， 就觉得拆封就是要赶快把它用完，所以这时候就会拿一些比较清爽的保湿再加上比较清爽的油 double 合在一起。 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三点钟过后就是我们美眉爱漂亮的时间，有没有关于任何的美妆啊、彩妆啊、保养啊、运动啊、健身啊、饮食啊，任何可以让自己变好、变得更漂亮、变得更健康的小撇步或是问题，想要问问广播女神吴玛丽呢？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飞碟联播网 APP 在上面留言，或者呢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破晓 Daybreak， 这首歌叫做 Kick Kick， 3:16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妹妹还漂亮，欢迎大家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下你的脸上身体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有觉得好用的东西也可以分享 给大家，推荐推荐， 像刚刚说油，有比较滋养的油，然后我刚刚说比较清爽系的油，最近比较用到比较清爽的油就是我刚刚说油水你使用前要摇一摇的，那个牌子呢是台湾自己的牌子，就是我最近在试用当中，因为之前也是偶然就一下才发现，哦，其实有一些人他慢慢的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在地台湾的东西， 哦、，Made in Taiwan MIT， 彩妆啦、保养啊、身体的啊，所以可能就是也觉得可以帮大家找一些台湾在地的品牌，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 行销预算，或是就是行头牌子。 对，然后那时候收到他们的试用呢，就里面真的蛮多，他们就来自台湾各地，然后用比如说哪边的艺人，然后哪边的、 哪边的艺人，不是哪边的那个就是唱歌、跳舞、演戏。那个艺人， 不是艺人， 是真的就是艺人，吃的那个艺人， 吃的那个艺人，或是哪边的什么植物，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性。 那个屏东的红豆，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那个牌子正确念法会不会是应该是北纬23.5嘛？然后是23.5N， 然后我用就是它里面其中一款的，好像就是艺人的那个油，那个就蛮清爽的。那 Albin 也有分享说他用 DHC 的橄榄精华油，他也觉得不错。然后呢，维尼有说，这一罐精华液其实不只是维尼有分享，之前我的脸出事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 推荐你去用那个吗？ 私讯我说你可以用看那一个，就是他有时候比较过敏啊、受伤的时候，他有用这一家的这一款精华液，觉得蛮不错的，就是。我猜你说老虎草的精华液，我觉得你应该在讲 Dr. Jart 的老虎草。然后他就说，他皮肤敏感的时候需要修复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精华液蛮不错的，保湿力也很够。 我有一个问题，当你皮肤受伤的时候，你怎么还会要擦东西呢？不是应该就是不要动它最好吗？ 当然不要动它最好，可是有一些产品是真的是有修复性在里面的。最常修复，我拿来修复就是理肤宝，就是你脸泛红的时候，你擦它，或是你干痒的时候，擦它是真的会有效果在里面。 你是说像之前那个什么？伯特蜜蜂的那种什么紫草膏那种， 类似那样，就是里面会有些成分是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愈合的。那我记得，但是这老虎草它有一个蛮特殊的味道，你可以去那个真的都有在试用各大的那个连锁开放式康氏美等等之类的，你可以去把它挤来用一用。然后呢，有人请问。马克，你上空中瑜伽的时候都穿什么衣服啊？ 我穿什么衣服？我上半身我就穿普通的 T 恤的啊。下半身我穿压力，那也不算真的压力裤，就是很紧的紧身裤嘛。 就是紧身裤。 紧身裤再加上短的球裤啊。你们什么时候要跟我去 Lululemon？ 我一直在约你啊。 不如择期不如撞日，就今晚吧。 好。 听到的歌曲来自花架 Kate King， 这首歌就叫做 Color。 那我要买什么颜色的呢？ 这不是都买基本款黑色吗？ 哇，你今天对我蛮好的，没有给我一些穿一些很奇怪的颜色。 你穿黑色本身看起来就有点奇怪。 什么？ 因为你很长，很长的一个人穿紧身裤，天生就是有这种戏虐感。 不然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我还是得穿啊。 就可爱啊，可爱，可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乃文的新歌，叫做《路痴》，就是吴玛丽。 淹没在此这熙攘的城市，那是最后一次在你的世界走失，就当时刻只相若无其事，也是种本

即刻赠送60000精品配件礼券，购车享最高半年免月付，再享5年保养保固与首年已试车体险，轻松拥有，不用等年底，立即体验最快乐的 XC60 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哇哇，这是多少？ 奶奶，为什么脚会这么臭？ 臭脚丫。 脚丫丫每天都会流汗啊，袜子就会长细菌，如果又穿到不透气的袜子，脚丫丫当然更臭了。 哎呦，怎么办？ 就是要选好的袜袜呀，除脚臭，德展棉业 Easy Fit 就是魔术师。 脚臭就穿 Easy Fit 除臭袜。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徐立信，现在参选中正万华立法委员。中正万华需要一位找得到、看得到、不会选前挂布条、选后就绕跑的立法委员。11月30号星期六下午1:30，在西门捷运站6号出口，阿信竞选立法委员造势大会，欢迎大家11月30号下午1:30，西门捷运站6号出口，一起来助兴。 忙碌的您值得拥有更好的睡眠品质，40年专业最懂你的需求。上品寝具床垫馆，越睡越美丽，胶原蛋白床垫寝具创始者，上品寝具床垫馆，床垫、寝具、家具、家饰一次购足。上品寝具床垫馆40年周庆最盛大感恩回馈，买上垫送下垫，冬被、毛毯第二件半价哦，请上网搜寻上品寝具床垫馆。 11月30号这个礼拜六下午2:30，在台北博爱国小演艺厅，费宏泰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汤马士小火车环游世界大冒险亲子特营会，免费欣赏，千万不要错过喽！活动详情快上脸书搜寻费宏泰阿力克斯。 我是陈珊妮。 已经过了下午3:3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00到4:00，2个小时，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星期四下午2:00、3:00过后，为你送上的是姐，妹妹爱漂亮， 姐就是美，是不是？ 姐姐爱漂亮了。 谢谢 Vivi 的分享，她说如果你有在用保养 App 的话，最近她刚好就是有老虎草的修护精华试用包可以去兑换 哦。只要有会员、這個、有 App 就可以， 因为我没有下载那个保养的 App，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下载吗？ 都没有。 OK， 如果你有下载，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有人提醒马克说：“马克，如果你要买那个瑜伽裤吼、欸，你要买特别款的啦、欸，黑色太普通了。嗯”好，如果有白色吧，我帮他买白色的。 白色不行，白色我的直觉就觉得、欸、没有。 白色很挑人，你知道吗？就是白色真的是要修长跟线条好，穿白色才会美。那不是你吗？ 我直接想就直觉，我就觉得我不美啊。可是后来想想， 你腿长有多少？ 好像我一起打球的朋友，有人也是穿白色，看起来也是很 OK 啊。 甜瓜吗？ 我最好是可以跟甜瓜一起打球啦。我什么角色跟甜瓜一起打球？拜托， 你是拐瓜， 拐瓜猎枣。 然后英玲在问我说有没有用过烫睫毛器？天哪，你是一个预言家嘛？因为我就是人生到昨天买了第一台烫睫毛的。就最近就是常常会 可是你的睫毛不是用重的吗？ 用重的啊，可是有时候如果你那一瞬间或接下来这个小时你要上镜头干嘛的话，你需要让它挺一点的话，就是会把它微烫一下。那最近我 微烫它不会让它掉得比较快吗？ 有可能， 对啊， 可是会让它看起来比较挺的时候会更有神 哦。 因为你种的睫毛，你的睫毛会越来越 垂下来， 长出来嘛。那长出来，它的弧度就不可能永远维持你刚种的那一个感觉，它可能会慢慢的比较垂一点，会比较没那么有神。加上我又那么容易脱烫的一个人，所以有时候要烫一下。之前就一直试用它，他们一直帮我烫一款，我说那个温度没有很高，蔬菜真的是温温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受伤跟烫伤的风险。它有时候也是在根部这样微烫一下，放一下，它真的就是翘起来了。所以我昨天刚买了一台，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你先问我牌子，我想不起来。 哦， 但那个没有很贵，那个我 但好上手吗？ 好上手啊，因为它就是 USB 充电嘛，你就等于是充一次电，你可以用好几天。 我说的好上手就是比如我手残也可以把它烫得翘翘的吗？ 它就是一根棒子，你放一根布不要动 就好了， 它就起来了。起来，可是它当然不是烫的时候你会挺一整天啦，就是我觉得会维持 补烫 几个小时，但是因为它就是温温嘛，然后一支很轻啊，那嗖嘎那样，所以就可能放在包包那些。如果你真的想要它维持长长翘翘这样，可能就想到你就觉得那我补一下这样子。KL 说：“玛丽，你有做过睫毛角蛋白吗？ 那什么？ 可是我之前查过，就是睫毛角蛋白是一个听起来是很新的名词。但我印象中它就是烫睫毛，就是以前的烫睫毛， 只是换了一个好像酷一点的、有点生技感的名词而已。 对，所以我不确定他现在改了这个听起来蛮酷的名字，是他们真的有差吗？还是其他就是以前我们你会去有时候给人家烫睫毛吗？可是因为我就是有这种睫毛，不然就让他休息，我就不会再去 做其他的事情了。 就是、因为 他 那个烫是就像你点头这样那样，它不是像我们刚刚那一台，就是你想到弄一下维持，它烫是真的，就是用药，可能用药水为什么真的有烫。我就觉得那个有点可怕，我就没有做。而且万一它技术不好，它有点烫歪，角度没烫好的话，那个 救不回来， 怎么回来？ 只能剪掉， 有点怕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舒雅，这首歌叫做 Freaking Sad Goes Away。 如果你也觉得很难过的话，那些 sadness 希望可以赶快走开，讨厌的人赶快走开吧。 Go hug yourself。 我拿着一个塑胶袋，里面放了我的钱包、电脑、外套，谁会料到有一个人要出招？他站在门口检个票，就以为自己是大总召，开什么玩笑？为何非要我检讨？没办法不介意，我没错，还特别写了一首歌。可是 sorry 不是给你的，是写来对你说。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随身携带的小背包为何不能带上巴士呢？ Go hug yourself， 你凭什么身份？你懂不懂寒门？只是一辆要去飞机场的巴士车。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 歌曲就是来自于郭修玉，这首歌叫做 Hug Yourself。 世界上很多这种狗仗人势的人啊。 THH， 请问有用过睫毛增长液吗？谢谢。所以今天要走睫毛路线吗？大家 今天 focus 在睫毛上。 睫毛增长液之前有分享过啊，我有用过，很多人很爱用的 DHC 我也用过，可是有时候你也知道我就是三天又用，两天又忘记，然后我觉得 DHC我蛮容易用到里面变狗的，就是它有点变、 哦、太浓稠， 我也不知道那个变质还是怎么样， 玉米浓 汤，就是我每次没有用到底，它就是会感觉怪怪的这样子， 就丢掉了。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可能那个质地对我来说有点浪费，可是很多人用 DHC 也觉得有用。那我另外一个买的是在，反正就是也是在屈臣氏那种买的，我记得我买的好像是恋爱魔镜吧，就它的睫毛增长液是一个，反正就看有个蓝色瓶身，然后它那个刷头是五颗圆圆的小珠珠组成的，五个小珠珠，然后它本来就有个睫毛的弧度，就擦那个。我有一阵子觉得，哎，好像睫毛变得比较短的时候，就蛮认真擦那一个，我觉得蛮明显，蛮有用的、啊，对我来说蛮明显，就是睫毛有变得比较强韧跟健康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 就是最近我突然如果又想到想要擦一擦的时候，其实它擦一擦，我不晓得它药效有在发作还是怎么样，就是有时候那一天有擦，晚上睡觉前就会觉得眼睛根部痒痒的， 痒痒的。 我想说，这个痒痒是 不好 吧？不好的，还是它在刺激它呢？ 不是吧？ 但目前为止，我的眼睛还没有怎么样啦，就只是觉得有点痒痒的。 不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没有了。 还有什么分享吗？ 没 有分享 了。嗯， 那我们今天的美眉爱漂亮就要关门喽，打烊喽，栅栏拉下来喽。 啵啵， 那我们下周再会。3:43，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进个广告，待会回来不要走开哦。劲爆金曲， 住呼吸和眼睛，我以为这样就能够离你越近，不想也不愿这样对你的思念，对你的思念，请你再次出现，你想到第一排的存在着，为我擦拭落下的泪，从此再也看不到你了，擦不干的泪痕，我想我失去了。 是怎样的一种想念，可以如此深刻并且疼痛？也许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别人的故事，但是对于失去的想念，其实谁都一样。狮子 Lion 最感人至深的单曲，萧志达，触动每一个想念的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600多个日子的等待，值得你再次期待。中文原创音乐剧《Daylight》即将强势回归。啊，你说你还没看过？Come on， 还在等什么呢？中文原创音乐剧《Daylight》10月29至12月1日，新北艺文中心购票请洽两厅院，与我们一起进剧场狂欢吧！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搁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嘿啊，为了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装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无足介意诶。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对啦，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花莲蝴蝶谷温泉度假村有漫天飞舞的花蝴蝶、森林步道和芬多精，可以享受室内美人汤与户外露天黄金汤双温泉，还有导马吉和原住民歌舞表演。1泊20双人房5900元起，订房专线03-881-2377。 不爱了，不演了，不骗了，不留了，我们不亏不欠。蒂亚袁娅维《亿万神曲》说散就散之后，最新单曲《不亏不欠》，11月15华纳音乐。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新竹关西天林艺术陵园，下交流道10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林，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大家好，我们是 Trash。不要放荡不羁的爱，不后悔也不怕失败，生命曾经我的存在。 飞碟我最大，我是 UFO MVP 张志成。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的一首好听的歌，它叫一首难听的歌。这个歌其实用难听的歌来形容一段很难谈的恋爱，因为我觉得谈恋爱对所有的人来说，地球人来说都是一个最高深的学问，谁碰到了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如果我有机会听一首好听的歌，为什么我要选择难听的歌呢？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形容爱情吧。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做音乐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去审思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好听的歌给大家听。人生也是一样，要过好的人生，往好处想，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一首难听的歌。 过去的快乐幸福的余生都被消音了，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爱你了。炙热的嘴唇吻着不止一个人，我不需要取舍，我只需要选择。天都亮了，梦该醒了，一切该停止了。如果爱是一首好听的歌，词句那么温和，谁想听难听的歌？话说完了，人也哭了，一切都清楚了。明天以后不再有牵扯，一唱一和不是我的风格。不熟悉的歌无影不全的还继续唱着，坏的会好的都会过去的，鬼才相信呢。心脏能负荷多少欲望在销魂，我不是没原则，我只是不等人。天都亮了，梦该醒了，一切该停止了。如果说好听的歌，词曲那么温和，谁想听难听的歌？ 这是本周的 UFO MVP， 他是 Z Chen 张志成，也到了要跟我们说再见的时候啦， 拜拜。 今天3:52，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送上的是 Jay Sean 最新的歌曲，抒情歌，做饶舌，做 R&B， 最后还是输给 Ballad， 输给情歌了。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不要忘记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今晚听些特别的 It's not about some childish puppy love， 这旋律猜他会爱，费兰跟巴拉的白，不是那种抒情歌，